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，雄鹰展翅飞，哪怕风雨骤，革命中单挑肩上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教导记心头。小小竹排江中游，滔滔江水向东流，红星闪闪亮，去战斗，革命代代如潮涌，前赴后继跟党走，前赴后继跟党走。